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二十九集，西厂问案。虽说先前汪直已经吩咐过一次，但现在当着唐范的面又说一遍，意义自然更加不同。边玉可不知道汪直和唐范私底下说了什么，他只看见谁都不买账的汪直对唐范的态度亲切和蔼，两人交情好得很，他心里头自然也跟着云帆浪滚。汪直一走，边玉对唐范的热情程度登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大有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架势。唐范也不客气，当即就让边玉带他们去见那名送汤的宫女。因为是万贵妃的人，那宫女并没有受什么折磨，只是被幽禁在一个小房间里管吃管住，但心理上的折磨就足够她喝一壶的了。在得知韩藻喝了自己送过去的甜汤就死掉的消息之后，那宫女一直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之中。此时一见唐范他们，立时就痛哭流涕地跪了下来，大喊冤枉。 别哭了。 旁边的翻译一声断喝，那宫女像是喉咙被捏住了一样，顿时没了声息，只睁着一双大眼睛瞅着他们，可怜兮兮的。别紧张，我奉命调查此案，若你无辜自然会还你清白，现在我要问你几句话，你要如实答来，可晓得？宫女连连点头。你叫何名？ 芙如，奴婢名叫芙如。 芙如，我问你，那两碗绿豆百合汤是你奉万贵妃之命送过去给太子的吗？ 是。 在此之前万贵妃给太子送过吃食吗？ 没有。 既然之前没有，为何忽然会送？详细情形前因后果你且一一道来，若有隐瞒我也帮不了你了。芙如定了定神。 是这样子的，贵妃听说周太后那边日日给太子送吃食，又听说太子喜欢吃绿豆百合汤，便也差人送了一份过去。我当时还劝阻贵妃，不过贵妃依旧坚持要送。 当时你与贵妃是如何说的？ 我与贵妃说，太子已经记事，只怕尚未忘记生母，反正他与您也不亲，您又何必去招人嫌疑呢？若是太子有什么差池，只怕大家都要责怪您了。但是贵妃说， 他立了太子，别人都上赶着巴结，唯独我不搭理他。陛下昨儿还与我说过一遍，让我不要与太子疏远。哼，我只当是为了陛下罢了，免得说我这当贵妃的容不得人。 然后呢？ 然后贵妃就让膳房做了两碗绿豆百合汤，差我送过去。做汤的是贵妃宫中的小膳房，并非宫中众人所用的膳房。贵妃饮食皆出自于小膳房，那些汤又都是我亲自送过去的，一路上未曾假借他人之手，所以定然是没有问题的。 唐范没有再问什么，安慰了芙如两句，便与随州边玉他们一道离开。边玉主动道： 韩藻的尸身也在这里，唐大人可要去看一看。 唐范先望向随州。广川，劳烦你跟边兄先去查看一下，我进宫一趟，将当日给韩藻把脉和查验的太医带来。随州颔首， 去吧。 以唐范的品级和身份，平时是绝对不可能随意出入宫禁的。不过昨夜受到成化帝召见之后，汪直那边就给了他一块令牌，否则每回进宫都要层层通报，那就太浪费时间了。正巧 唐范到了太医院一问，当日给周太后和太子请平安脉时，顺道也给韩藻把脉的孙太医，正好跟韩藻死时赶到现场查验的太医是同一个人，而且今日也是他当值，这就省了唐范来回跑的功夫。孙太医听说唐范的来意，叹息道： 哎，实在是让人没想到啊。先是我给韩小公子把脉的时候，他的身体明明很是健壮，一丝毛病都没有的，谁能想到会这样死了？当日我赶过去的时候，他还有一丝气息，可惜为时已晚，一时半会儿根本很难对症下药。而我毕竟不是仵作，更不会给死人把脉，所以也看不出什么蹊跷。 无论如何还得劳烦您跑一趟，毕竟您是最早到的，说不得有些细节我们未曾发现的，还需要您帮着张张眼。孙太医倒也爽快： 这是应当的，我虽未能救回韩小公子，可若能略尽绵薄之力，也能稍慰良心。 唐范带着孙太医出了宫，孙太医年纪大，路途不耐久走，二人便雇了轿子，直接从宫门外赶往西场。那头随州正带着西场的仵作在查验尸体，见他们到来，只是略略抬眼说了一句： 没有发现。 唐范有些失望，但仍旧问了一声：都检查过了吗？那仵作解说道： 韩小公子身上既无外伤也无淤血，便不是钝器击伤致死。 若是中毒呢？ 敢问毒性是历时发作还是经年累月的毒？ 若是中毒，应该也是急性剧毒。 当韩藻喊肚子疼倒地的时候，东宫的内侍就跑去太医院喊人，孙太医赶过去，但韩藻随后就死了。从韩藻倒地到孙太医到场这段时间至多不过小半个时辰，所以孙太医才会这么判断。仵作摇摇头： 那就更说不通了，如果生前中毒骤死，纵然没有外伤也必会有留痕，譬如全身青黑，又或者指甲淤血、眼睛外耸等等，但是从韩小公子的尸身来看，确实没有这方面的迹象。 听着仵作的话，唐范仔仔细细地查看着韩藻的尸体，确实也没看出什么端倪来。仵作这一行讲究经验和师父徒弟手把手的传承，而且西厂仵作的水平肯定要比顺天府的高一大截，唐范不会怀疑他这个结论的真实性，说验不出来就是验不出来。既然不是疾病，又看不出中毒痕迹，那只能更加说明了凶手的狡猾和高明超乎了想象。这种案子向来是当官的最头疼的，放在地方最后估计也就是个悬案，又或者为了履历考察不得不随便抓个人交差。但现在因为所有当事人的身份都非同一般，就算毫无头绪也非得找出一条线索来，就算没有路也非得踩出一条路来。随州忽然道： 将头发剃掉看看，再不行就解剖。 唐范明白他的意思，随州肯定是想到了上回武安侯府案里的经验，当时他们正是在郑城的头顶找到了一个凹痕，而一般人很少会去注意到头发覆盖下的地方。解剖尸体是小事，西厂的手段向来不少，只是考虑到当事人的身份，旁边的边玉迟疑道： 这不太好吧，万一韩家人不愿意。 汤范想了想：先剃头发吧，事到如今目标只有一个， 其余都是可以商榷的。韩家那边，我担着。有了他这句话，边玉也不再说什么，直接让人拿来剃刀，仵作亲自上手。那剃刀真心锋利，三下两下，一缕缕头发掉下来，韩早就成了光头一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即使人死了，这样总归不好。孙太医看着随州和唐范两个人直接上手，在韩早头上摸来摸去，抽了抽嘴角，有些不忍目睹地扭过头去。这时他却听见唐范咦了一声，忍不住又扭回头来看，便看见唐范弯腰凑过去，指着韩早头上囟门骨处问道，这里好像有些红，是方才剃刀不小心磨到了吗？仵作应道， 没有，小的剃得很小心，而且韩小公子已经死了。 他也凑进去看，有些奇怪道， 这里怎么好像有些血晕，可是并没有伤痕呢。 孙太医忽然道， 等等，都别动。 他的声音大了些，以至于大家齐齐回头看他。孙太医有些不好意思，忙走过去，顾不上洁癖了，先摸了一阵，又眯着老花眼在那里仔细端详。 有血晕，有血晕啊。 他反复唠叨着，汤范忍不住问，孙老可是有什么发现？孙太医点点头，又摇摇头， 等一等，等一等。 见他如此，其他人也都停下动作，看着他又是摸索又是思考的。只见孙太医的手沿着韩早囟门骨处往下，一路摸过面门、下颌、脖梗、胸骨，最后在脐上一寸停住。然后所有人都看着孙太医弯着腰在那里仔细端详，手一边缓缓抚摸，表情从严肃凝重到吃惊愤怒，变幻不定，嘴里还一边喃喃道， 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孙老有何发现？孙太医朝他招手， 唐大人，你过来看。 唐范走过去，孙太医又让出手，让他按照自己刚才摸索的位置也一样画葫芦。唐范不明所以，却仍是照做了。韩早死了一天一夜，尸身已经慢慢僵硬并失去弹性了，但也正因为如此，唐范按了一下就感觉到不对劲儿，底下有东西。他望向孙太医，孙太医点点头， 我摸着好像是半截针，但还要取出来看看才能知道。 仵作接手摸了摸孙太医说的位置，然后拿来锋利小刀，小心翼翼地划下去，皮肤随之破开，不过没有鲜血流出来。仵作很快用镊子从中取出异物，众人仔细一看，不由骇然，那是一节不到半寸，可以称得上是只有毫厘的银针。银针细如毫毛，又那么短，丢在地上也很难被看见。但这样一节银针会出现在韩早的肚子里，那就太不正常了。孙太医叹了口气， 唉，歹毒啊，太歹毒了，医者父母心，怎么会有人如此歹毒，想出这样的法子来害人呢？ 孙老，这里头可是有什么说法吗？一般来说，一节如此细又如此短的银针插入人的身体里，他们说不定都不会有什么感觉，顶多只会觉得有点细微的疼痛，何至于就到了谋害性命的地步呢？而这节银针与韩早囟门处的血晕又有何关系？何以孙太医能从血晕中看出异样，又顺藤摸瓜找出这节银针来？孙太医指着刚才从韩早身上拔出细针来的位置道， 此处有一穴位，名曰水分穴。北宋同仁早有云，若水病久之大凉，或九七状至百状之，金不可刺，针水尽即闭，故有可久不可针之说。其实并非不可针，只是有些人学艺不精，很容易刺入太深，酿成大祸。 唐范等人一下子就听明白了，但凡人体穴位必是有用处的，像这个水分穴，用手指按摩或者艾灸，可以治疗水肿腹泻等症状。但事有两面，反过来它也与百会穴、太阳穴一样，都是人体的重要穴位，如果治疗不当，对身体同样也有损害。 水分穴属人脉，与囟门骨正好一脉相承，是以针入水分，囟门上会出现眩晕。往常我只听我师父说过，若不是今日亲眼所见，断断不会相信竟然真有人会想出这种法子来害人。此人必然熟读医书经典，指不定自己还是大夫，只是如此用事，不用在救人上，反倒用来害人，实在是令人气愤。 孙太医为凶手害人而游子愤愤，唐范等人却都面色凝重起来。他们原本以为韩藻是中毒而死，没想到最后却是被针刺入药穴，这种死法何等隐蔽。如果不是今日孙太医在场，看出囟门骨处与水分穴之间的奥妙联系，只怕他们别说把韩藻剃光头发，就是把他的身体开肠剖肚，也未必发现得了问题。因为那节真是如此细小，而他们先前却是将重点放在中毒上，到时候就算解剖尸体，也只会奔着喉管和胸口去看，未必会去注意水分穴这个位置。若是韩藻体内有断针，把脉能把出来吗？孙太医明白他要问什么，摇头道， 不可能维持这么久。前几日我给韩藻把脉时，确认他是无碍，也就是说发作时间是很快的，就算这根针极细极短，但因为这个穴位特殊，所以如果出问题，那时间绝对不会超过一天半天。 唐范不解，也就是说韩藻的针是在当天被刺入的，但若如此，韩藻也不是不会说话的小儿，怎会在针扎入时毫无察觉呢？ 一来这断针比毫针还要细，这样一根细如牛毫的针刺入体内，人未必会有很明显的感觉。二来这是一根断针，如果完全没入体内，韩藻又不能发现问题的话，旁人只会以为是寻常腹痛，他这个死法太出乎意料，很少会有人会联想到那上头去。 随州在旁边回应了孙太医的说法， 以我为例，我确实可以轻而易举将这根断针透过衣服刺入对方体内而不被他察觉，若此人是懵懂孩童，警觉性低，也就更容易了。 唐范听了他们的话，蹙眉道，如此说来，问题就集中在谁在韩藻身死当天内与他有过近身接触，此人八成会是韩藻认识的人，否则一般不可能通过这样亲密的接触将断针送入他体内，这就不是孙太医擅长的领域了，而且此事涉及面广， 更有可能牵扯到某位宫中人士。唐范不想让他为难，就先让边玉派人将孙太医送回去。唐范对随州道， 我记得韩早是早晨卯时入的宫，辰时一刻左右周太后差人送来冬笋饼，辰时二刻万贵妃送来绿豆百合汤，辰时四刻左右韩早言到腹痛，然后就暴毙。也就是说要从卯时开始算起，期间一共一个时辰外加四刻钟左右。 不，要将他晨起出门前也算进去。 唐范想了想，你的意思是韩家的人也有嫌疑？ 我先前办过不少案子，往往最后都出在最不起眼的那个人身上，这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增加一个可能性。 唐范点点头， 一般来说都是寅时起床洗漱进宫，孙太医也说过水分穴被刺随着身体走动而刺入更深，发作时间很快，两个时辰外加四刻左右不会更长了。